场，我找遍借口不起床。这种故事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该怎么跟这世界讲？ 真心让我

爱，因为梦着你的梦，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 还要更忙碌，所以天

全都给了，我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